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又有机会来到真光长老会同你哋分享神嘅话语。我喺住我自己嘅教会讲紧列王纪上，今日要同你哋讲系列王纪上嘅第三讲，亦都系列王纪上嘅第二章。讲到旧约咧就系古仔嚟噶咯，所以咧系喺古仔入边咧系揾到神学嘅思想同大家嚟到分享。我今日嘅经文嘅题目系叫做恩典之后仍有审判，所罗门王位嘅第一道刀。哇！你话恩典之后有审判？系啊，喺大卫嘅生平当中，有好多人同大卫系有过节，但系大卫咧系原谅咗佢哋，所以大卫系俾恩典俾佢哋。但系到大卫最后，在他人生当中最后的时候，他是向所罗门说，喂，你要对付这些人，你不要给他们流传，你是要铲除他们。那你说，哇，为什么大卫出尔反尔啊？其实大卫这样做，我们等阵会见到是有他的原因。也都给我们想起，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不是都有神的恩典啊？但我们会不会最后都会是有神的审判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说结束的时候会回来看这一点。大卫他在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遵守了神的旨意，在说使徒行传的第13章36节都有告诉我们。但是他为了他下一代，为了所罗门的王位，他是要作出一些决定，就是要他是要对付他一些敌人。而这些敌人呢，亦都是在他家族入面，是他家庭入面的成员。例如约押， 约押是谁啊？是大卫的妹妹洗鲁雅的仔， 就是他的侄仔。其中一个他要对付的就是约押。所以大卫是吩咐所罗门是有一些事他是要会得做。我今天跟大家是要讲列王纪上的第二章，一共是有七点，有七个故事。我现在不会跟大家是一点一点来讲，当我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跟大家来到是提到。例如第一点，就是大卫要叮咛所罗门是有些事是要是祝福他。其实旧约是讲出了有很多名人都有临终的时候有很多是遗言是给他的人民。例如雅各在树创世纪的49章，例如摩西在申命记的33章，同埋约书亚喺约书亚记嘅23章同埋24章。尤其是喺约书亚记，约书亚所讲嘅话同大卫今日讲嘅话系完全一样。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系乜嘢路啊？即系死亡，系嘛？佢死亡嘅时候就有啲事要吩咐约书亚，亦都例如摩西。摩西临死的时候吩咐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很出名的名言，是吧？原文的希伯来文就是 Hazak Amatz，你要刚强，你要壮胆。那你说怎样刚强壮胆啊？是不是就是拍下心口说我什么都不怕，刚强壮胆？不是啊，其实一个人要刚强壮胆的话，他要行在神的旨意，他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你看下在树列王纪上的二章二至到三节，大卫给所罗门的遗言怎样说？你当刚强作大丈夫，然后呢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作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有没有见到一个人怎样能够刚强作大丈夫啊？ 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有一天所罗门将会好像他的爸爸大卫一样行到人生的尽头，大卫希望他回顾一生的时候是会感觉骄傲，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将他就快当他就快完成他父的事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7:4，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大卫不单只是劝勉所罗门，他还叫他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这些话语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在说什么的律例典章，可能是在生命记的5:6-10，是神给他子民的一些的律例典章，亦都可能是在生命记17，神给以色列王的教训，但亦都有可能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教导。一个领袖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刚强壮胆，不单只是为了他自己，亦都是为了什么？他所带领的人民是吧，能够是同样得到神的祝福。其实到目前为止，所罗门只不过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一个王子，大卫被他劝告，当所罗门坐上王位的时候，大卫会给一些很难做的一些命令给他，要他对付某些人。我们今天等阵会见到约押和示梅，就是大卫要对付的两个人，不是容易的事来的，所以大卫一定是要所罗门刚强壮胆。在住国家的立场，大卫提醒所罗门，神是和大卫立了约，将会有一个永远的王朝是给以色列。还有呢，在列王纪上的2:4，大卫和所罗门说，喂，你的子孙若果谨慎自己的行为，必能坐在大卫的王位上。神应许大卫的是一个永远的王朝。那你说，喂，这个应该是无条件的，这个是不是这个约？为什么还要大卫的这些子孙个个都要谨慎自己的行为，那就是有条件，你说是吗？喂，究竟大卫的约是有条件还是无条件啊？喂，两样都是的。在住这个撒母耳下的7，当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他说，你的后人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我必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是神亦都补充一句，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有没有见到这里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每个王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不是的话，我的杖我的鞭就会责罚。但是另一方面呢，我的爱不会离开他，这个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有没有见到这里是有两个张力，有无条件的部分，亦都有有条件的部分。无条件的部分就是这个王国是去到永远，有条件呢，每一个王都要为自己所做的来到负责任。喂，这个似不似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赎啊？我们的救恩得到神的救赎，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啊？不是，一切是神的恩典来的，是吧？我们的救赎都能够去到永恒的，就好像大卫的国一样，是吧？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悔改呢，神是会有他的惩罚，神是有他的管教，是吧？这里也都给我们见到，就是有条件和无条件约的部分。其实这个在诗篇的132:11-12，亦都是讲得很清楚，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这里是有条件还是无条件？无条件的，是吧？神是不会反复。但是跟着的话呢， 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每一个大卫的子孙坐在他王位上的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曾经就有一个王叫做耶哥尼亚，他另外有个名叫做约雅根。这个人是很邪恶，以致神透过耶利米书的22:24和30，说这个人的后裔必无一人能坐在大卫的王位上。这个人就是有这么邪恶。但是你说大件事，如果你翻开马太福音的1，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会发觉这个耶哥尼亚就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如果无一人能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包括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是有两个家谱。大家留意的话，一个家谱在马太福音的1，就是透过耶哥尼亚去到约瑟，再由约瑟去到耶稣基督。但是约瑟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身父啊？不是耶稣基督的身父，是吧？而耶哥尼亚的后人亦都不能够接续这个王位，所以这一条的龙脉是断了。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在路加福音的3有另外一个家谱，就是透过玛利亚将这个王位传给耶稣基督。有人说，喂，什么女子有承继权的吗？可以将王位承继给耶稣基督？是啊，在民数记的26的确告诉我们，女子是有承继权，所以圣经绝对不是重男轻女。我们见到亦都是让我们见到为什么两个家谱就将这个王位可以传到去耶稣基督，大卫的王位传给耶稣基督。所以就算在诗篇的132，我们都见到是吧，无条件的约神绝对不会反复，但是有条件呢，每一个王都要为自己所做的来到负上责任。这个也是我刚才讲过跟我们的救赎一样，我们的救赎是无条件，是吧，直到永远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能够得救。但是当我们是犯罪的时候，就有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的身上。其实在列王纪上，我们时时都见到是有两个摩擦。什么摩擦啊？就是神的恩典和他律法的摩擦。这个摩擦在不同的约里面我们见到，一个约就是大卫之约，就是无条件大卫的王位直到永远。那个摩擦又是哪个部分啊？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吧？摩西之约，每一个做王的，如果你是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你甚至可能不能够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就是好像约雅根一样，是吧？所以亦都有大卫之约和摩西之约的这个摩擦，就是永远的王朝直到永远，但是每一个王都要为自己所做的来到负责。另外一个摩擦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和摩西的约的摩擦。亚伯拉罕的约有什么的应许啊？是地的应许，是吧？神给以色列人的地将会属于以色列，但是当以色列人不听话犯罪的时候呢，神甚至曾经将以色列人赶出应许之地，他们亡国，圣殿被毁，是吧？这个就是摩西之约，但是亚伯拉罕之约是直到永远，以色列人将会在以后千禧年国重新得到所有的地，带领我们同埋这个以色列人一起能够在这个国度到掌权，就好像头先的诗歌话给我们听，我们要同耶稣基督一起作王。所以我们见到在列王纪入面不断的摩擦， 就是神的恩典和律法的摩擦。这个摩擦也都在我们的身上，我刚才也都讲过。讲完了第一点，就是大卫吩咐要叮咛所罗门要做一些事，要刚强壮胆。第二点呢，大卫是要保护他自己的国，就是要铲除某些的人，例如就是约押同埋示梅。但是你说，喂，圣经里面不是教我们要宽恕的吗？甚至要爱我们的仇敌，是吗？喂，大卫而家叫所罗门铲除他的敌人，喂，是不是违反了神的话语啊？其实我这里我相信大卫这样做是有他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在住他的王朝里面仍然有些不同的势力在暗涌，所以他一定是要铲除某些的人，这些人对以色列对大卫的王朝是会有很大的负面的影响。第一个人要对付的就是约押。约押其实是大卫的侄子，约押是有三兄弟，亚比西和亚撒克和约押是三兄弟，都是三个勇士来。尤其是约押就是大卫的军队的大元帅，当大卫落难而逃，要逃避扫罗，要逃避亚沙龙的时候，这个元帅都跟他一起同甘共苦。但是这个人他亦都做了很大的错，就是他为了自己的缘故曾经是杀了很多无辜的人，例如就是杀了亚尼尔和亚玛撒两个，这两个人他是无辜的。最后我们知道约押亦都杀死了大卫第三个仔亚沙龙，但是大卫亦都没有跟约押来到是 计较， 没有处决约押。他知道他自己手上是沾满了鲜血，他曾经是叫约押杀死乌利亚，记不记得乌利亚是谁啊？拔士巴的丈夫，是吗？他为了要得到拔士巴，他是杀死了乌利亚，是叫约押去杀，所以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去杀死约押，他留下这个是给自己的仔所罗门来到做，因为所罗门是清白的，他可以替大卫来到处决约押。最后约押亦都是因为支持大卫第四个仔亚多尼亚而被所罗门来到杀死，等阵我们就会见到。现在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约押，第二个大卫要对付的是谁啊？是示梅。大卫跟所罗门说，他说这个人起初就是和你在一起。喂，这个示梅其实不是大卫的人来的，这个示梅其实是扫罗家的成员，他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大卫是犹大支派，是吗？但是这个示梅呢，就是属于便雅悯支派。当大卫落难而逃，逃避亚沙龙的时候，曾经这个示梅走出来大骂大卫，你记不记得？闹到大卫狗血淋头。当亚比西要杀死这个示梅的时候，大卫说你不要杀死他，是神派他来闹我的，记不记得这件事啊？所以大卫最后就是饶恕了示梅，还跟他成为了好朋友，因为经文说我一开始就跟他同在，是吗？其实当这个亚当尼亚和所罗门争夺王位，就是启示列王纪上的第一章，这个示梅都没有走去参与，他仍然是忠于所罗门。但是大卫和所罗门说，这个人虽然好像是我的朋友一样，但是他仍然都是有野心，他始终都是属于扫罗的家族，他很希望扫罗的子孙能够坐在王位上，所以这个人也是要小心，这个人你是要对付。好有趣，在《启示列王纪上》的第二章第六节和二章的九节， 大卫叫自己的仔所罗门做智慧的人。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确是一个智慧的人， 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为什么这两节的经文特别大卫叫他做智慧的人呢？因为大卫叫他对付约押和示妹，就是这两节的经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的很需要有智慧来到完成这个任务。你不要以为大卫就只是记仇追赶他的仇敌，大卫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亦都记得当他落难的时候被自己的仔亚沙龙追杀的时候，曾经有个人救过自己，周济过自己，这个就是巴西来。巴西来曾经是带了很多的资源来到给大卫，当他是逃避亚沙龙的时候，而当亚沙龙的事件是平息了，大卫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巴西来亦都来送大卫过约旦河，所以大卫亦都感恩。大卫同这个巴西来说，你不如来耶路撒冷同我共享富贵，但是这个巴西来说，我年纪已经大了，我不可以同你去耶路撒冷，你要回报我，你不如回报在我仔的身上啦。金汉就是他的仔。现在大卫是叫所罗门要对待巴西来全部的仔一样是要恩待他们，不单止是金汉。我们见到经文已经讲了两点了，是吧？大卫吩咐了所罗门叫他刚强壮胆，大卫亦都讲给所罗门听，有些人你是要对付，然后大卫就怎样与列祖同睡，大卫就死亡。在历代志上的29章第28节说，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作王。大卫被葬在耶路撒冷。你说作者为什么说他和列祖同睡？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大卫没有和他的列祖葬在一起，例如耶西。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耶西是葬在希伯伦，不是葬在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说他和列祖同睡？其实这个是一个俗语，是讲王去世。而在《列王纪》里面，如果一个王是平安地去世的话，就会说他是与列祖同睡，就是这样的原因。跟着大卫，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王，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大卫就是一个合神心意、行在神旨意里面的一个王，虽然不等于他没有罪，他犯了很多罪，他有杀人，他有犯奸淫，但他始终的心里面是只有神，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就会认罪悔改。所以从大卫之后，每一个王都是以大卫来到衡量他们，到底这些人做王做成怎样，都是从大卫来到是比较。在书列王纪上的二章十一节说，大卫作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作王7年，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喂，你有没有见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数学的，是吧？33年加7是多少？40，是吧？所以圣经里面都有数学。但是呢，同样的经文在撒母耳下的第五章4至5节就更加详细。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他作王40年，那即是大卫死亡的时候是多少岁？70岁，是吧？好年轻啊！我相信在座都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经超过70岁，是吧？所以大卫是70岁死亡。经文说他在希伯伦作犹大王7年零6个月。我们又知道了，在列王纪上的2章11节是进了位，是吧？只是说他做王7年，但是其实是7年零6个月。而他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大卫死了之后，第4点我们要讲的就 就是他第四个仔亚当尼亚要求得到大卫的妾侍亚比撒。这个其实在列王纪上的第一章，这个亚当尼亚已经跟所罗门争夺王位，现在又讲到亚当尼亚的事。有没有见到作者是非常之巧妙地用了一节的经文讲出了事情的背后是有明争暗斗。这句的经文是讲什么？哈及的儿子亚当尼亚去见所罗门的母亲，即是给我们知道这两个王子的妈妈都是不同的人，是吧？所以不同的皇后，不同的这个母亲是有两个王子，这两个王子现在就争权夺位。一个就是亚当尼亚，亚当尼亚就是大卫的第四个仔。亚当尼亚我刚才说在列王纪上的第一章已经跟所罗门争夺王位，现在他又向皇太后拔士巴提出要求。我们见到拔士巴的确是很有影响力，当大卫在世的时候已经很多人来找拔士巴。为什么？因为拔士巴就是大卫最爱的女人，是吧？很多人都走后门，喂，想要求大卫一些东西，不如去找拔士巴还好啦。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见过拿单先知知道亚当尼亚要自称为王谋朝篡位，他就立刻去找拔士巴。现在呢，亚当尼亚同样去找拔士巴，要求希望可以娶大卫的妾侍。他去到拔士巴就问亚当尼亚，他说你来是不是平安而来，是不是和平而来？其实这个是这个作者很喜欢用的手法。在《列王纪下》的第九章又有一个谋朝篡位的人叫做耶户，当他去见约兰王和耶洗别皇后的时候，耶洗别皇后和约兰王一样问他同一个问题，你来是平安而来的吗？就给我们见到其实这个只不过是暴风雨前夕的一个寂静，是吧？当然他们会说是为平安而来，其实暗底里是有明争暗斗。亚当尼亚就要求拔士巴将大卫的妾侍亚比撒这个书念女子赐了给自己。亚当尼亚怎样说？他说你知道这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作王，不料国反归了我兄弟，因他得国是出乎耶和华。哇，这个亚当尼亚说，喂，论辈分应该是我做王，因为我是大卫第四个仔，第一个仔死了，第三个仔又死了，第二个仔圣经没有说他在哪里，喂，现在应该是我的，论辈分。如果你说人民来讲他们都喜欢我，但是就是因为耶和华喜欢所罗门，所以他才成为王而已。拔士巴于是就将这件事话了给所罗门听。其实如果你读经文的时候，你发觉拔士巴都很希望将亚比撒赐了给亚当尼亚。你说为什么？有解经家说可能拔士巴是合亚比撒的醋，因为亚比撒就是大卫最后一个妾侍，是一个非常美貌的女子，所以他心想，不如顺水推舟，是吧？喂，做一个人情给了这个妾侍给亚当尼亚，还能够是铲除了这个眼中钉。实在是怎样我们没办法知道。所罗门他听了之后他就很生气，他觉得这个大有问题。原来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如果你得到一个王的妾侍代表什么？代表你就得到这个王的王位。我们怎么知道？你看回在亚沙龙的事件，就是大卫的仔是吧赶走了大卫出去耶路撒冷，亚沙龙立刻怎样？ 和大卫的妃嫔在树王宫的顶上做什么啊？行淫，就是要宣布给全国的人知道，我已经得到大卫的王位。所以得到王的妾室妃嫔，就是等于得到王位了。现在亚当尼亚希望得到亚比撒，这个就出现问题了，是吧？就是说他是向所罗门来到挑战。我们也都没可能知道亚当尼亚的心态是怎样。我可能我觉得呢，他真的很喜欢亚比撒，亦都冇理由啊！喺《树列王纪》上第一章，啱啱先同所罗门争权夺位，争到焦头烂额，争啲连命都冇埋，而家又礼果，系嘛？所以我相信佢绝对可能系因为佢中意亚比撒，但系所罗门就认为亚当尼亚系俾佢有好大嘅挑战，好大嘅呢一个威胁。所罗门于是就同拔士巴话：，喂，你点解净系求将呢个书念女子亚比撒俾佢啫？喂，你不如求将我个王位俾埋佢咪仲好？喂，这个亚当尼亚已经有咗我嘅大祭司亚比亚他，佢又有咗我嘅大元帅约押嚟到帮佢。喂，你而家仲要埋大卫嘅妾室，你不如成个王位俾咗佢仲好，系嘛？於是所罗门就发誓要杀死亚当尼亚，他说这个人我一定要铲除他。其实这里给我们见到什么？真的刀剑不离大卫的家，是吗？喂，这个大卫为了他同拔士巴犯的奸淫，他的罪真的四倍奉还，这个是大卫自己诅咒自己的。记不记得拿单先知曾经走去找大卫讲出一个比喻，他说有个很穷的牧羊人，他只有一只母羊在他的怀中，结果有个有钱佬走来抢了这只母羊。哇，大卫听了嬲到不得了，他说这个有钱佬一定要四倍奉还。这个有钱佬是谁啊？不是大卫自己咯，是吧？那只母羊是拔士巴嘛，所以他现在真的四倍奉还。大卫和拔士巴犯奸淫所生的第一个 BB 仔死了，大卫第一个仔暗恋因为强奸自己的妹妹他玛被亚沙龙杀死，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亚沙龙背叛大卫，结果他自己被约押杀了。现在亚当尼亚是第四个，是吧？就是四倍奉还。你不要以为四倍奉还只不过是旧约的教导，新约都有。记不记得有个人叫做撒该，这个税吏，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说之前被我呃的人全部我都会四倍奉还，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第八节。有人可能会记得，喂，在《树列王纪》上的第一章，喂，所罗门曾经发誓不杀死亚当尼亚的，那现在又说要杀死他，哇，那他不是 背了自己的誓言？所以所罗门在列王纪上的二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节发了两个誓，不是一个誓，发了两个誓，证明自己是怎样清白的，证明亚当尼亚是自取灭亡的。所以亚当尼亚的死不关他事。在树这个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我说有个首尾结构。二十三节说，所罗门王就指着耶和华起誓说，亚当尼亚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与我。这个是第一个誓言，不关我事，是吧？是他自己说的话，自取灭亡。然后二十四节尾，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当尼亚今日必被致死。两个誓言，而中间指住的经文是讲什么啊？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大卫的我父大卫的王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是我得到神的庇佑这样做， 是神建立我，是神建立我的家室。有没有看到两个誓言 背弃了他第一个誓言，说给人听不关他事，是亚当尼亚咎由自取。所罗门不单止是处决了亚当尼亚，他亦都是隔除了大祭司亚比亚他的职位，因为大祭司亚比亚他曾经侍奉大卫，所以所罗门没有将他处死，只是将他软禁在树耶路撒冷三里以外的祭司城亚拿特那里。亚拿特城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耶利米先知将会成为是耶利米先知的家乡。其实将亚比亚他革职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给我们见到神话语的应验。记不记得有一个大祭司叫做以利，以利就是撒母耳时候的大祭司，在撒母耳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曾经神话要将大祭司的职位从以利家拿去，是要给另外一个家族。为什么？因为以利没有管好他两个仔，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上的第二章第三章，所以要由他人来到接管大祭司的职位，这个就是撒督。在列王纪上的二章三十五节，撒督就继承了亚比亚他成为大祭司，亚比亚他就是以利的后人。所以我们见到在列王纪上的第一章第二章非常着重神的话语，尤其是神话语的应验，在树列王纪上的一章十四节和二章二十七节。第六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所罗门是杀死约押。约押听见所罗门处死了亚当尼亚，他就怎样？他就走了去摆约柜的那个帐盘那里，手揸住祭坛的两只角。哇，你说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求有政治庇护，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传统。在树列王纪上的第一章，亚当尼亚知道所罗门要杀他，亦都是同样走去帐盘，手揸住祭坛的两只角，希望得到政治的庇护。但是所罗门就派了比拿亚去铲除约押，去到那里比拿亚不够胆杀死约押，因为他知道犹太人的传统，手揸住祭坛两只角就能够得到政治庇护，所以他就将约押的话是带回去所罗门那里。所罗门就数出了约押的罪，说他流了无辜人的血，就是讲到约押曾经杀死亚尼尔。记不记得亚尼尔是谁？是扫罗的元帅，是吗？亚尼尔是弃暗投明，愿意是投靠大卫。结果约押就怎样？哇，害怕亚尼尔会抢了自己元帅的位置，就将他杀死。挂名就是为自己的弟弟亚撒克来到报仇，其实是有政治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人被他杀死的，就是亚玛撒。当大卫的仔亚沙龙背叛大卫的时候，亚玛撒就是亚沙龙的元帅。当亚沙龙的事件是被平息了，大卫希望重用亚玛撒，而约押就怕，又是怕亚玛撒会代替自己，所以又是将他杀死。有没有见到他杀死两个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吧？为了是有政治的动机。现在所罗门杀死他一样都是有政治的动机。喂，有人说有没有搞错啊？头先不是说手揸住祭坛的两只角就能够得到政治的庇护，咁点解而家比拿亚又可以将约押杀死啊？嗱，我哋要知道呢一个嘅传统，同埋喺民数记三十五章，神系建立咗有六座屠城俾以色列人。嗱，呢啲屠城同埋手拿祭坛嘅两只角得到政治庇护，系俾边啲人啊？ 是被那些误杀的人，不是被那些蓄意谋杀的人。而约押杀死押尼尔，杀死亚玛撒，都是蓄意谋杀。所以这两个的方法不是可以用在树约押的身上。于是比拿亚得到这个所罗门的命令，进入去圣所入面，进入去这个帐棚，是将约押杀死。那你说比拿亚又怎能够进入圣所啊？原来虽然比拿亚是一个军人，但是他爸爸是一个祭司，他是出于祭司的家属，所以他是有权进入圣所。经文都很有趣，说将约押就葬在他自己的家。哇，为什么将个死尸葬在自己的屋企入面啊？你说其实家这个字亦都可以解释做是自己的一个坟墓。其实作者是有意用这个字，为什么啊？因为约押和大卫本来属于一个家，是吗？现在即是说要分家，约押是葬在他自己的家，和大卫的家是分开了。所以亦都是给我们见到经文是暗示约押的死是和大卫的家是无关系。在圣经里面，流无辜人的血是非常之大的一个罪，是能够污染应许之地，就是好像民数记的35章所讲，甚至在创世纪的第4章第10节亦都说，那些无辜人的血所流的血是会向神来到呼求，希望是能够得到报复。你都不是说不得人怕，是吗？而在大卫的时候，我们亦都知道曾经因为扫罗无缘杀死基遍人，流了无辜人的血，而将这个的罪是归于大卫的身上，所以是令到当时是有些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所罗门不希望这些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处决了约押。还有一个是最后一点，就是所罗门铲除了示妹。刚才我都讲过，示妹是扫罗家的成员，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所以所罗门就召见他，跟他说，喂，你要留在耶路撒冷，喂，你不要越过甲伦谷，你不可以过界，如果你过界的话，你不要怪我，我会将你是处死。点知3年之后，这个示妹有两个仆人偷偷地离开了他的屋企，走了去加特王阿吉那里。记不记得大卫曾经亦都是逃避扫罗，去到加特那里寻求政治的庇护。现在这两个仆人都是照版主碗。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真的想背叛示妹。但是示妹呢，他不应该亲身走去捉回这两个仆人，他应该找他弟弟人去找回这两个仆人回来，是吧？但他就忘记了，他以为所罗门不会是分分钟都监视住自己，可能是吧？他可能也是一时间嬲起上来，哇，这两个仆人哇离开了我，以为走了去加特我就捉他不到啊。所以他一嬲之下就离开了他自己的屋企，真是过了甲伦谷去做加特，结果就怎样啊？犯了大错。跟住所罗门就召他回来向他兴师问罪，喂，你在我父大卫的时候你已经对大卫不敬，现在呢你又离开你自己的本地，我说过我一定会处决你，所以就处决了他。我没有时候是说这个是考古学或者是迟些有机会才说。在最结束的时候我想回来看这一点，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恩典之后仍有审判，是吧？喂，我们都是受到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我们的身上有没有审判啊？有没有啊？可以说有，亦都可以说没有。没有的是什么啊？ 没有的是罪的审判，罪的审判已经是被耶稣基督是承担了，是吗？但是呢仍然是有犯罪的时候，有神的管教。在《彼得前书》的4:17说审判是由神的家开始，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有神的审判，是有神的管教。所以我希望大家听这篇道的朋友，如果你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以致你是能够逃避罪的审判。但是如果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我亦都希望你们小心自己的行为，如果是有犯罪应该要认罪悔改，如果不是的话，神的审判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教导，就是好像透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见到恩典之后仍有审判。虽然我们是已经没有罪的审判，但是愿我们都是能够小心自己的行为，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当我们是继续这样行在你的旨意，行在你的话语当中，当你回来的时候都能够被你称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